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萧霞。 哎呀，今天题目一看啊，非常的这个耸动，对吧？但是呢，你也千万不要相信巩俐没有怀孕，我们这个完全是为了教育的价值啊。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八卦周刊。 嗯， 那这个周刊的标题新闻是巩俐疑似怀孕。 哎，这个是八卦周刊惯用的一个词啊，疑似，就是说好像有这个可能。 对，就是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呢又不百分之百的确定。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是两个八卦杂志的编辑啊，他们在就是根据照片然后呢制造一些八卦新闻。那赶快看一下今天的三道问题。第一个是问啊，八卦杂志的这两个编辑他们怎么处理巩俐的照片，就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最后把它说成疑似怀孕的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他们是怎么添油加醋的。今天的第二题呢是说文中提到了哪些明星，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啊，如果喜欢中国文化的朋友呢应该是蛮熟悉的。那今天的最后一题是对话当中呢有一个编辑呢他是怎么总结八卦杂志这个记者和编辑的职责的。那萧霞，职责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那职责的意思就是说责任，那这个责任呢就是说是跟你的本职工作有关的 职业工作方面的责任， 对 吧？对，哎，比如我们中文老师的职责就是教学生学好说好中文啊。那赶快萧霞，你的职责就是来选词语然后解释给我们听。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词啊，我们选的是八卦， 八卦周刊的那个八卦啊。 对，那比较熟悉中国文化的朋友可能以前了解的是那个阴阳八卦的那个八卦。好，那我们这里的八卦跟那个有点不一样，是指喜欢打听还有传播小道消息的意思。那小道消息的话就不一定是真实的嘛。 嗯，就是一些谣言，对吧？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句子，比如说这个人很八卦。 没错，所以八卦可以作为名词或者是形容词来使用。 好，那我们今天课文里的那个八卦周刊呢是一本杂志的名字，那周刊就是每个星期都会出版的这样的杂志刊物。 做媒体的特别这个平面媒体都会有一个截稿，对吧？截稿日。 好，截稿就是截止收稿，就是说到了这一定的期限以后呢就停止收稿子了。 嗯，对，那在截稿日之前呢编辑啊记者都会非常忙啊，废寝忘食。废寝忘食 这个成语非常的常用。 嗯， 意思呢就是说顾不得睡觉而且忘记了吃饭，其实就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吧，它是形容非常的专心和努力的 啊，在做一件事情啊。学生时期我觉得经常要废寝忘食，因为有好多作业写不完，对吧？ 对，还有就是考试前做很多的那个复习准备工作的时候也是废寝忘食的。 对的，那八卦杂志里面呢经常会爆出一些猛料。猛料， 好，猛料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它原来呢是做菜的时候用的这个烹饪术语。 嗯， 那现在呢就说猛料一般是用在新闻方面的，指一些比较轰动的爆炸性的新闻。 嗯，那猛就是很厉害程度很强烈的意思，激烈，对吧？ 对，就是说给人感觉非常的劲爆这样的意思。 嗯，猛料这跟后面我们看到一个重磅炸弹有一点相似啊。那重磅炸弹其实就是用炸弹来形容一件事情它轰动的程度，它的这个效应，对吧？ 对，那我们的对话里的那个重磅炸弹就是指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 嗯，那是什么消息呢？其实就是这两个编辑在那里自己编造出来的，说巩俐也可能是有了。 好，那有了这个词呢就是有孩子了。 嗯， 怀孕了。 对，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句子，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了。 嗯， 这里的有了就是说你是不是怀孕了，有了小孩， 有了啊。所以不能随便跟人家说啊，你是不是有了，因为有了只能是指怀孕，对吧？ 就是在某些情况下， 啊，对， 它是有特指的含义的。 没错，有了。好，那么烧了哪柱高香，这是什么意思呢？烧了哪柱高香，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 嗯， 它是指运气特别的好 啊。 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最近买彩票中了大奖。嗯，你可以说哎呀，真不知道你是烧了哪柱高香。 对， 因为一般呢中国人烧香的时候就是求神拜佛的时候嘛，希望菩萨保佑你啊。那你烧了高香以后，菩萨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嗯，那这个高香为什么要用高呢？ 这个膏就是说形容这种香，就是可能是比较长的香，比较粗的香， 然后效果也比较好。 对，而且就是说 比较灵验的， 对，那种香是比较名贵的那种香。 嗯，烧了膏香，那当中他用到哪柱啊，是一个疑问。其实就是这句话和不知道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用哪柱，对吧？不知道你烧了哪柱膏香。 对， 嗯，如果我自己只是在陈述呢，可以说，哎呀，最近好像烧了柱膏香，运气很好，对吧？ 对，没错。 好的，那接下来谈婚论嫁，谈婚论嫁。 好，那这个词其实比较简单，意思就是说，打算结婚了，那在商量结婚的事情。 哎，就两个人关系谈恋爱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谈婚论嫁了，对吧？那还有一个从良，从良。那这个我们都笑了啊，因为经常是用在某一个行业上面了，他不做了，他去从良。但是他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小霞？ 好，那从良最开始的意思，它就是指妓女脱离了原来的生活。一般我们都知道嘛，妓女就是出卖自己身体的这样的女人，她们停止了出卖身体的行为，然后去嫁人了。 嗯， 那么我们就说是从良，因为良就是指好的嘛， 对的， 就是良家妇女的那个良。那么现在呢，这个从良就是说用在我们的对话里其实是比较开玩笑的说法， 对， 就是说本来是做一些不太好的事，那么从良了以后呢，改正了，做一些比较正经的事。 嗯，这个从良，但是这个词呢你只能用在和好朋友开玩笑上面啊，如果不是很熟的人，你说哎呀你从良了，人家会觉得这是侮辱， 对 吧？对， 会觉得很生气的。 嗯，好，那还有一个比较侮辱性的语言呢，就是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好，狗眼看人低其实是骂人的一句话。 嗯， 那么他骂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对于那些以貌取人特别瞧不起别人的人， 对， 可以说哎，你真是狗眼看人低。 对的，因为这个狗眼啊，其实你就是在贬低那个瞧不起人的人，把它形容成狗，对吧？ 对，因为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狗有一点势利眼，比如说看到那些穿着非常光鲜的亮丽的这样的人，可能狗就不停地摇它的尾巴， 或者你给它好吃的东西啊什么，它就会特别喜欢你。 对， 对吧？ 对，但是看到那些乞丐，它可能就会一直汪汪汪的乱叫。 对，那狗眼看人低呢，是用在骂那种很看不起人的人啊。 对，而且通常是一些小人，一些势利眼的小人。 嗯，对的，狗眼看人低。那翻脸，翻脸是什么意思呢？ 好，翻脸就是说对人的态度突然变得不好了。 嗯， 然后就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糟糕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翻脸。 对，而且经常就像小霞说的是突然之间的改变啊，我们用翻脸，突然不好了。 对，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比如说谁和谁闹翻了。 嗯， 就是某某人和某某人闹翻了，其实就是跟这个翻脸差不多的意思。 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词叫不攻自破。 不攻自破。 好，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攻击，自己就会破灭，这个是字面上的意思。 嗯， 那么通常呢就是说比喻有一些消息新闻，或者说是一些谎言 或者八卦这种。 对对对，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它是经不起反驳和攻击的。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假的嘛，你随便说一句话就能戳穿了，它其实都是假的。 嗯，这个叫做不攻自破啊。那不攻自破的意思有没有就是我自己也不要来澄清还是什么，这个谎言说的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啊，马脚就露出来了，他自己就会显现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他是假的。 对，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攻击他，时间久了以后大家自然的就会知道真相了。 嗯， 因为呢他这些就是很明显的是假消息、假新闻、谎言是编造出来的。 好，那最后我们要看的一个用法呢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好，这是一个俗语。 嗯， 那么字面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胆子大的话，那么你就是说可以吃到饱，吃得撑死。 嗯， 然后胆子小的人呢只有饿死，就是找不到东西吃。 嗯， 那么其实这个俗语呢它是用来鼓励别人你要放大胆子，这样你才会有东西吃嘛。嗯，所以就是鼓励别人大胆的去做一些事情。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俗语用的那些劝别人去做的事情可能是有一定的风险。 嗯， 也有可能是不好的事情。 对，比如说今天的八卦杂志哈，没有什么新闻道德，但是今天对话很有意思，有非常生活化而且很生动的语言，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去听一下。 做杂志难，做八卦杂志更难。哎，每到截稿日我就愁得要命。 可不，就这么几个明星，每个礼拜都要挖爆炸性的新闻，我看迟早有一天那些明星要被我们逼疯了不可。 得了吧，同情他们干嘛？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那些老妓们为了跟他们，个个都废寝忘食，生不如死。不过总算老天有眼，挖到猛料了。 你是说巩俐去检查身体的事儿？ 是啊，你看这张照片，她穿着宽松的运动装，手里还拿着一包话梅。哎，女人吃话梅说明什么？肯定是有了呗。哎，蹲了两个星期拍到的，真值，够独家吧？ 嗯，这次封面就是她了，只要写发胖爱吃酸，巩俐疑似怀孕，管她是真是假，我们只要有这条消息就是重磅炸弹，其他的杂志都死光光。 对，跟美编说画眉一定要打圈，画箭头强调。呵呵，这星期不知道烧了哪柱高香，运气那么好。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个空壳子，里面没什么内容啊，明星们好像都没什么动静，跟章子怡的那组人在北京蹲了好几天，结果只跟到他吃涮羊肉逛秀水街。 逛秀水街，这条新闻好啊，标题就叫国际巨星买假名牌，他肯定是没买，但谁不知道秀水街专卖冒牌货，人物地点都有了，这不就是条好新闻吗？你呀，做编辑时间也不短了，脑子怎么还转不过来呢？ 不是我不明白，实在是这世界一天一个样，变化太快了。不过我倒有一条好的，刘翔北京看房子。干嘛看房子？肯定是要结婚了。上海人为什么要在北京买房？肯定老婆是北京人。我们就写刘翔与神秘北京女友秘密看房，已经谈婚论嫁，然后再找一些和他认识的北京明星运动员做一张关系图，分析哪个最有可能，你看怎么样？ 好啊，这篇报道来个跨页大照片，再加张关系图，就是一个四页的独家了。不错，进步神速啊。 我算明白了，做八卦就像挖宝，宝贝到处有，关键是要会挖掘。我看圈子里像我们触角这么敏锐的真是不多啊。 好的，你都没见识到，早就被香港的杂志挖去了，他们的专业素质我们根本没法比，还有一些从良去做正经新闻了。 我最瞧不起那些人了，假正经不算，还狗眼看人低。我们做八卦的怎么了？我们挖点新闻容易吗？哎，那张周杰伦照片有点不对劲。 这张不就是他一个人吃宵夜吗？哎，你看出什么来了？ 他的经纪人呢？他不是总和经纪人黏在一起吗？这回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肯定是两人闹不和了。我们就写周杰伦独自宵夜与经纪人翻脸，问号加感叹号。 妙，太妙了，今天我们真是灵感迸发，有这么多好料猛料，足够了。最后再弄几张女明星秀身材的照片，哈哈，大功告成了。 我这儿有，是林志玲的，不过她最近瘦得一塌糊涂，身材也缩水了。 哎呀，这好呀，新鲜啊，我们可以写林志玲隆胸传闻不攻自破。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又忘了自己的职责了，我们八卦媒体的灵魂就是什么都得夸大，不怕撑死胆大的，只怕饿死胆小的。 哎呀，笑霞，原来八卦杂志就是这样生存，这样运作的。 对啊，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对话写的有点恶搞哦， 就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就是八卦杂志的精神，他们的灵魂。那看今天的第一题，八卦杂志的这两个编辑，他们是怎么就看到一张巩俐的照片，然后呢编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说疑似怀孕，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原来的那张照片上呢，巩俐穿的衣服比 比较宽松的、 嗯、 然后就不显身材的那种衣服， 对， 然后手里还拿着话梅，那我们都知道话梅是比较酸的嘛，一般怀孕的女人会比较喜欢吃话梅、 嗯、喜欢吃酸的东西， 对 吧？ 对对，所以呢他们就编造了这样的一个八卦。 而且巩俐是去检查身体，所以呢这两个编辑就把这些信息都穿起来了，然后呢就说啊他应该是有了，而且他们也很精明的用了疑似这么一个词啊，所以八卦杂志为了避免自己负法律责任，都会在用词上面很小心。 对，否则的话巩俐会说你们这个是污蔑或者诽谤， 对吧？但这种东西还就是有好多人看，好多人买。那今天第二道问题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对话当中提到了哪一些名人。 哈，很多的名人，而且都是在中国比较红的一些明星啊、哎、就说受关注度比较高的， 对的， 比如说巩俐、 嗯、 还有章子怡， 对， 然后还有刘翔嘛，体育名人， 但这个地位非常的高啊。那还有一个周杰伦，酷酷的，对吧，也是在两岸三地都很红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大美女很嗲的林志玲， 对，林志玲她原来是一个模特嘛，她的身材特别的好、 嗯、 然后就是说她也是因为绯闻而走红的。 哦，我们今天听到这些都是经常在八卦杂志上出现的人物啊，人家自己也很无奈，因为红就有那么多人要来挖你的这个小道消息。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呢，就说到文中的这个编辑啊，他如何总结自己的职责。 那个编辑说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八卦媒体的灵魂就是什么都得夸大、嗯、 对啊，然后因为这个社会是不怕撑死胆大的，只怕饿死胆小的，对吧？ 对，就是说你需要不停的炒作，而且是无中生有，就是明明没有的事情，然后你要写的好像是真的一样。 嗯，对，就是要把它往大里说啊、哦。 没错。 那笑笑自己有没有买过八卦周刊啊？ 其实我是从来不买八卦周刊的。 真是个好青年。 但是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八卦。 哦、内地是根本没有八卦的，对吧？只是香港啊、台湾啊，八卦杂志很盛行。但是近几年的这个新闻形态和娱乐圈的这个形态也变了。现在八卦杂志也很厉害啊、哦。你看那个卖书卖报的地方，那个最耀眼的，上面的颜色最多的，然后照片很模糊的，就是八卦杂志。 对，那这也是算炒作的一种方式吧、 嗯、 就是说有的明星其实也不介意这样的八卦，因为他会觉得这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一种方式。 哎，是的。那现在重温一下对话吧。 做杂志难，做八卦杂志更难，哎，每到截稿日我就愁得要命。 可不，就这么几个明星，每个礼拜都要挖爆炸性的新闻，我看迟早有一天那些明星要被我们逼疯了不可。 得了吧，同情他们干嘛？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那些老妓们为了跟他们，个个都废寝忘食，生不如死。不过总算老天有眼，挖到猛料了。 你是说巩俐去检查身体的事儿？ 是啊，你看这张照片，她穿着宽松的运动装，手里还拿着一包话梅。哎，女人吃话梅说明什么？肯定是有了呗。哎，蹲了两个星期拍到的，真值，够独家吧？ 嗯，这次封面就是她了，只要写发胖爱吃酸，巩俐疑似怀孕，管她是真是假。我们只要有这条消息就是重磅炸弹，其他的杂志都死光光。 对，跟美编说画眉一定要打圈，画箭头强调。呵呵，这星期不知道烧了哪柱高香，运气那么好。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个空壳子，里面没什么内容啊，明星们好像都没什么动静。跟章子怡的那组人在北京蹲了好几天，结果只跟到他吃涮羊肉，逛秀水街。 逛秀水街，这条新闻好啊，标题就叫国际巨星买假名牌，他肯定是没买，但谁不知道秀水街专卖冒牌货，人物地点都有了，这不就是条好新闻吗？你呀，做编辑时间也不短了，脑子怎么还转不过来呢？ 不是我不明白，实在是这世界一天一个样，变化太快了。不过我倒有一条好的，刘翔北京看房子。干嘛看房子？肯定是要结婚了，